宇宙科技讨论会2016开幕式22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朝鲜宇宙协会有关部门干部、宇宙科学部门科学家、技术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和大学生参加了开幕式。讨论会分为人造地球卫星制作小组、宇宙材料及因素小组、应用技术小组等六个小组进行，由国家宇宙开发局、国家科学院、新叶城综合大学、气象水文局等20多个单位的教育科研机关推出了250多篇论文。